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29集，星月楼。赵普也算半个旱鸭子，常年在西北没见过几艘船，陷空岛最后边那两艘大船引起了他的兴趣，忙问身边邹良他们： 哎，那个船好像不太一样啊。 是啊，船头是方的，船尾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是拖船。 龙桥广还算稍微有点见识，大概是之前要掌管水军，所以做了点研究。邹良看着被轻轻松松拖走的四合帮的船，点头： 那个拖船好大的力，我们也敢弄几艘。 四合帮的船被拽走之后，顺流正好冲入了浅滩，直接搁浅在了石滩上，这回漏不漏水都沉不下去了。赵普一挑眉，看了掌管河运的官员一眼，那官员赶忙拿出文书来写了几句，盖上官印交给手下： 送去四合帮，令他一天之内将船弄走，否则超出一个时辰罚1000两银子。 官员的手下前脚刚拿着文书走了，龙桥广就下令水军封锁半边港口3个月，供水军拓建码头和装备新的战船。于是就意味着所有人都不能进入这半边港口。这么巧，那两艘船就搁浅在这半边的浅滩上，也就是说3个月都不能拖走。众人帮着四合帮掰指头算钱，一天12个时辰，3个月90天，就是1080个时辰，每个时辰1000两，所以四合帮这一拦河道至少要赔100多万两银子。众人默默瞧了龙桥广一眼，看来拓展码头的银子要四合帮帮忙付了。陷空岛的船队驶入港口的船坞停靠，本身码头最大的那个船坞就是属于陷空岛的，早2天已经全部腾空了，供大船靠岸。邹良让士兵去卸货，陷空岛的船队这次满载送来的都是赵普水军定制的装配在战船上的弓弩炮台之类的东西。随着几十艘新战船的入港，码头也热闹了起来。邹良本想询问拖船，却不料这两艘拖船和装物资的几艘浮船都是卢方带来送给水军的。赵普再一次感慨，陷空岛的家底之厚简直令人发指。火凤堂的船借了陷空岛的船坞，大船靠岸的时候，林业火好奇地跑到素清跟前： 你干嘛来了？ 船坏了，送去陷空岛修整和加固。 林业火摸着下巴打量船身，大概新上了漆了，看着挺新。素清从船上跳了下来，跟走到附近的邹良打了个招呼，等邹良走远了，素清又看林业火： 怎么样了？有进展没？ 嗯，什么进展？ 素清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开口： 也就是说，你白给人干那么多活，什么好处都没摊着，什么便宜也没占到。 什么好处便宜啊？ 林业火眨眨眼，歪头向另一边。素清无语，摇着头叹气： 什么什么呀？ 林彦火一头雾水，再一次从两人身边经过的邹良嘴角微微挑起。码头上军兵的数量多了起来，包岩拽了拽展昭的袖子： 我有些担心小螃蟹，不会出什么事吧？ 展昭微微一愣，想起来了，刚才谁说太师杀人了？ 没事，叶知秋跟着呢。 展昭问清楚之后也有些不放心，暂别了赵普，独自返回开封寻找庞玉去了。白玉堂也带着卢芳他们一大家子先回白府。那边小侯爷庞玉让庞福突然一句太师杀人了给闹懵了，被拽着出了一鸣阁就往回跑。庞玉怎么都想不通，他爹那身板 除了不小心摔倒压死人之外，根本不可能伤害到谁。不过所谓关心则乱，庞玉就想冲回庞府问个究竟，可是庞福拽着他钻进巷子拐了几个弯之后，庞玉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哎，我爹在哪？ 庞玉不解，同时也觉得有些纳闷。庞福不会武功，别看平日鬼灵精，不过身手并不算敏捷，力气应该也不大，可是这会儿拽着庞玉跑得跟要飞起来了似的，庞玉都纳闷他还能跑那么快。另外庞府是太师府，那不是普通人家，庞府是大总管，和一般下人也不同。太师府的规矩分明，再大的下人也是下人，谁敢拽小侯爷的手腕子横冲直撞？庞福平日连碰都不敢碰庞玉一下，今天拽得他手腕子都疼了。而且庞福也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就算真的是太师出了大事，也不会事情都不说清楚就没头苍蝇一样乱闯。刚才庞玉有些着急，没怎么多想，不过这会儿跑着跑着就觉得不对劲儿。小侯爷抬眼看了看前边拉着自己正跑的庞福的背影，莫名就觉得有些陌生。 哎，你慢点，我跑不动了。 庞玉一抽手，竟然没抽出来，心头就咯噔一下。此时两人已经跑到了一条无人巷子的僻静之处，庞福停下了脚步，背对着庞玉站着，手也松开了。庞玉后退了一步，看了看自己的手腕子，就见青了一大块了。再看看前边缓缓转过身来的庞福，小侯爷就觉察出毛病来了。眼前这个庞福的确衣着服饰样子声音都像，但有一点不像，就是那眼神。庞福比他年长十几岁而已，从庞玉很小的时候就是庞福在照顾，就算庞玉当年最不良的时候，庞玉也是一直跟在他身边无微不至，言听计从。可此时这个庞福看他的眼神，小侯爷就觉得脖梗子冒凉气，杀气腾腾的。 你谁啊？我了个去，斩双马玉堂，快来一个呀，要了命来。 那庞福伸手扯了两下脸皮，骇人的事情就发生了。就见他从脸上拽下了一块黏糊糊的皮子来，再看皮子下面那张脸，哪儿是庞福啊，一个四方脸大高个，完全没见过不说，样子还很凶恶。 妈呀！ 庞玉大喊一声转身就跑，但是他还没跑出两步，那大高个已经出现在了他眼前，伸手一把明晃晃的长刀出现了。庞玉又一声娘呀，转身继续跑，不过这回没跑几步，发现前边高高一堵墙是个死胡同。小侯爷吓得一脑门汗，回过头看那大汉。 你想干什么？ 那人手里拿着刀，面无表情地缓缓朝庞玉走过来。 想跟太师要件东西？ 不是吧，绑架啊。 为了以免太师不相信，借你的人头用一下。 庞玉惊得一蹦，直往墙根躲，袖子里有一枚联络用的响箭，不过展昭他们这会儿估计在十万八千里之外，要杀人的变态就在前方不到十步。小侯爷眼看着对方连留遗言的机会都不想给他，就感觉这次铁定栽了。 没想到就这么死了，本来还想这次太学考试一定成绩不错的。 想到这里，庞玉有些来气，他堂堂小螃蟹，死前想的竟然是最后一次考试考不成了。庞玉一个劲儿甩头，又想起小馒头和小四子了。 他们看到我死了会不会哭鼻子呀？小四子肯定会的，其他人也会难过的吧。完了，我爹我姐姐还有我姐和娘都要哭死了呀，以后见不到象象了。 想到这里， 庞玉突然抬起头，这猛地一抬头，倒是把走到切近取刀准备砍下来的杀手吓了一跳。他原本觉得庞玉就是个窝囊废，不过这会儿看眼神，貌似还有点骨气。庞玉就在这个空档突然一甩手，那杀手本能的一闪身，可看明白才发现庞玉甩向他的是一锭银子。庞玉趁机撒腿就跑，那杀手倒是被庞玉垂死挣扎的劲儿逗乐了，冷笑了一声，抬手举刀一跃到半空，准备劈了庞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突然耳边传来慢悠悠的两个字儿：“ 蹲下。” 庞玉一愣，不过他反应也快，一猫腰，那杀手没料到庞玉突然停了，可是他都跃到空中停不下来了，于是只好越过庞玉头顶。庞玉抱着脑袋退后几步，眼前一个人影落下，很帅气的一个落地动作，半蹲，一手甩在身后，拿着一把长长的刀，一手按在身前的地面上。 哇，帅呀！是哪个来救我？ 小侯爷想想也对，这开封府多少高手啊，掰着手指头算算，绝顶高手就不下十个，总有一个在附近吧。逃过一劫的庞玉正兴奋，就见眼前半蹲的人站起来，挺胸抬头到他胸口，小侯爷差点一屁股坐地上。 这是小梁子来救我了不成？ 庞玉揉揉眼，就见眼前站着的正是认识没多久的叶知秋。叶知秋和那个杀手面对面不到五步的距离站着，同样指到对方胸口。庞玉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袖兜里的联络响箭，不过歪头想了想，好像之前包岩提过一句，说展昭说的叶知秋武功极高，不是一般的高那种。那杀手刚才听到声音也是一惊，因为他完全没察觉有人靠近，表示说话的人功夫在他之上，可这会儿眼前站着的人实在没法让人跟高手两个字联系起来。叶知秋手上拿着那把用布条包裹着的古刀，抬眼略一打量对面人，了然， 原来是星月楼的杀手。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